开咗咪嚟讲咩老美男大佬， 老美占中嘅系关咩事啊？ 喂，佢有冇占中先？最重要一样嘢，呢、那个 D D 有冇佢份啊？ 咁郁敏有冇占中先、 啊？咁老美男，老美男够勇武啊嘛？哦，即系我哋占中系要靠啲 占中咪唔够勇武咯？根据陈云嘅讲法。出坦克車就走嘅喎，做咩勇武啊？佔中而家係咪先？ 唔係，但係而家阿邊個啊？即係而家戴耀廷嘅講法咧，即係其實除咗要 喂，其實我覺得唯一啊，戴耀廷頭先回應梁愛詩嗰段嘢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梁愛詩質疑緊冇法理基礎啊嘛。係 啊， 佔中啊，梗係冇法理基礎啦。佔中係佔邊度？你梗係佔馬路啦。馬路俾咩行㗎？哥，香港法例裏邊 車， 但係唔係喎， 咪俾車行咯。除咗是六公仔行緊嘅時候，我哋可以行過馬路。 其實我發覺，即係其實 係咪？ 阿戴耀廷佢本身佢對於佔中咧，其實對於即係一啲即係中產人士嘅擔憂咧，其實佢都係好似好投鼠忌器咁。因為其實 冇辦法，我同佢傾過一次，即係我覺得呢個人係有 integrity 嘅 honest 嘅人嚟嘅。 係 你大部分我嘅意見我都唔係好同意。即係如果我係 sell， 我唔會咁 sell 嘅。 但起碼我覺得好婆媽。 係嗱，例如你舉幾個例子先嘅。我唔會有流血嘅。如果一有流血嘅，我即刻停。如果我要大阿爺嘅話，不過呢個係香港人嘅本質嚟。我大阿爺，我會點講咧？好啊，你試下流血啦，睇下邊個攬住死。香港 呢、這個唔係阿爺喎，呢個係鬱敏嘅做法喎。 等陣時間貴少 嘛？妖唔好成日攞呢條契弟做 reference point 啦，大佬。你真係當佢教主咩？啲咁嘅吹？ 唔係當唔到教主啊，而係佢講到最大啊，大佬。 係嘛？咁第二，你同佢拗咩法理基礎做乜差嘢？公民抗命就係挑戰嗰個法律，令到當權者制定嘅法律嘅管治係失去咗民意基礎啊嘛，係冇人遵守嘅法例啊嘛。喂，公民抗命嘅意義就係咁啊嘛。你冇牌，唔俾我申請。即系唔俾呢个不反对通知书我都要去游行，你告撬晒我。 佢要香港政府系攞翻執行翻个基本法啊嘛，基本法系讲紧为你要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啊嘛，要有翻你嘅选举权喺度啊嘛。 戴耀廷呢啲 point 咧系 sell 呢个中产嘅，即系佢有时有一两次讲咧，我就 feel very uncomfortable。佢就话咧中产嗰啲人咧就你都要预备咧将嗰啲牌照啊、license啊，即系律师啊、教师啊或者会计师等等嗰啲就劈出嚟噶咁样。喂，大哥，民主嘅抗争仲系关系自己利益，咪你唔应该咁样 sell 嗰啲人噶嘛？你话我哋已经有足够嘅准备喺呢个时候，系面对咧我哋自己连自己个人嘅利益都不保嘅情况咧，我都要为争取民主。你梗系调翻转头咁讲噶嘛？咪有啲说话咧，我哋听完之后咧。I feel very uncomfortable。 香港人咁伟大，八九六四嗰阵时就唔会大举移民啦。你真系咁，即系要嗱，所以戴耀廷系现实主义者咯，所以你唔系咯。 啱，香港人其实某程度上可以自己反省自己啦。我包埋我自己在内啦，费事话我就话人系几无耻。 系， 一九八九年嗰时候我已经讲过噶啦。点解咧？ 你 八九年六四嘅时候，我冇做呢样嘢，我就讲点契弟法。八九年六四嘅时候，150万、100万走去游行，黑色大静坐。屌唔够两个月，你就走去争取居英权，跟住就大举移民。喂，大哥，嗰啲人就可以为你牺牲。喂，我哋自己系逃难。 喂， 跟住仲契弟，97年之后见到前后觉得光景好啲，又扑骨翻嚟过嚟香港。哇，你又攞太平门，喂咩香港人嚟噶，大哥呢啲？ 呢啲咪就系陈云所讲嘅香港为民咯， 本土香港人。 你有冇搞清楚一样嘢？ 你又推上佢陈云上身，即系吹捧佢啊！ 我唔系推佢上身啊，我话佢讲得准啊。点解讲香港为民论？喂，香港人系咩啊？喂，就咪就系中华文化真真正正嘅继承人咯。 我真系做唔出。我真系做唔出。你即系八九年嘅五六春夏之交，我嗰日阿哥讲，喂，你唔系一腔热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咁样，系嘛？支持北京学生运动，喂，你嗌完嗰个口号，即系都尸骨未寒啊！难听你讲，你去揾太平门，跟住争取居英权嗰个先可耻。 你去翻千五年前，你同司马家嗰啲人讲，喂，我死守喺长安嗰度，我同刘渊死过啊！ 所以呢啲系香港仔嘅性格嚟嘅，即 系 买 呢啲， 买 大 细买晒。冚家祥， 呢啲先系真正嘅东晋遗民啊！ 北京学运成功，中国有民主啦。喂，我又唔死得，我哋可以即系争取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啦。 套凳啊嘛， 唔得嘅时候，我哋走去移民。 你攞居英权系套凳嚟啊嘛！ 屌佢真系，我都系顶唔差顺，大佬。即系我都冇好少咁公开批评嗰啲契弟，因为而家冇乜所谓。喂，大佬你咩无无耻啲啊，大哥你？虽然我细佬都有份，大佬。我屌佢真系， 好多人都系咁样啦。 我啲舅父都 for convenience 嘛。 我屌， 你第一日听到呢个 term， 嗱，阿土啊，嗱，因為我知道其實你最近即係其實即係代表呢、這個啊呢、這個華文啦，華文著書院啦，搞呢個非暴力抗爭嘅一個講座啊，同埋搞 cam 啊咁樣啦。其實你哋會唔會即係其實係咪本身都對佔中有啲準備？你哋都係， 我覺得佔中我哋要推佢一把嘅， 係 即係你點樣唔同意？ 但你哋係有 嗰班中產點樣契弟都好啦，即係我一向都認為契弟㗎啦，嗰班係最唔可靠㗎嘛。即係毛澤東或者左派嘅講法就係佢永遠都係群眾運動嘅尾巴裏面㗎嘛，有邊邊得佢就即係閃邊邊。但係你香港係需要建立一套嘅抗爭嘅方式嘅。以往我哋就打天才波啦，即係猛話自己公民抗命，但係又冇 define 好清楚，又冇策劃啊，又冇預告啊。咁你咪借佢而家呢個運動，我哋大家食住上啫。重新去確立呢一套，係咪？即係例如我哋以前我哋有幾個檢討㗎，冇計劃。就我哋臨場先決定究竟能唔能守噶嘛，係唔得嘅。所以我同戴慧婷啦咁講話，你唔好搞電子公投啊！第一，人哋會干擾你嘅電子；第二，你知唔知喺群眾運動裏面走嗰個係契弟嚟嘅，同埋走嗰個係唔會通知你，亦都唔會同你拗，自己行咗去算噶啦。 有冇同鐵頭傾過啊？唔好搞電子公投，叫佢辭職啊！ 有， 我哋講翻華文嗰個角色。 係啦，第一，你就係唔可以搞運動係咁嘅，係唔可以臨場決定，你需要有個領導。是有意志的，你不可以好像重複天安門廣場的錯誤，就是呢就聽聲音決定究竟留定撤，是不是？這些是不得的，你不如你定了，我都說你一日四日一六日香港人得吧，為下一代爭取民主，一年有十四日假或者七日假的頂一半呢，是不是？大家公民抗命一次，即是做死事一次啦，不是叫你一生人成日都去做，是不是？那行不行？十個二拉，一百個二拉，一千個都二拉，一萬人好撚難拉嘅，係咪抬都抬死佢啦，大佬！ 因為我見你好似 個個好似 Anthony 咁排前排阿龍咁，我真係即係攰死啊，大佬！ 啱喎，嗱，阿戴耀廷正正需要我哋呢啲份量嘅人去即係參與戰爭喎，佢今日先講喎， 話要過二百磅嘅人啊，就係呢個未選中嘅細路咯。 唔係咁呢個唔係呢個唔係 requirement 嚟嘅，個理想啫。 因為點解咧？我哋非戰非暴力抗爭嘅課程裏邊咧， 咁係咪要人哋增肥咧？ 個導師就係咁講，佢話如果咧你自己行咧戇居，係咪？即係人哋差佬，唉，你幫下忙啦，自己行啦，千祈唔好放軟手腳。等佢抬，就算陶君衡一百四十几磅都好咧，佢都好难抬。何况你 Anthony 加龙，大佬你接近一百七十几、八十， 我八十几， 一百几，你放软手脚，四个差佬抬十个 Anthony 嘅话，换人啦已经要。 唔系佢计过噶啦，就抬一个示威者咧，就需要六个差佬。咁如果你要抬一万人咧，就要有六万嘅警力，即刻抽空咗成个香港岛。 咁啊，大哥， 你唔系你搞啲扎马课程 OK 嘅，我觉得。 我哋有扎马课程噶，我哋有扎马课程噶，点 啊？ 梗系癫啊！嗱，我哋有几个，面对水炮嘅时候点？面对俾人抬嘅时候点？面对呢一个嘅胡椒喷雾嘅时候，我哋会点？ 有咩？之前冇喎，第一次。 诶、哎，我哋加咗胡椒喷雾，因为香港 非常好。 面对警察嘅防线嘅时候，我哋要点？ 唔系，因为俾胡椒喷雾喷系好乸噶嘛，成身都系。 好大镬噶， 有冇乸？有冇学过城市游击战咧？即系好似当年。 屌晒咩城市游击 战？唔系啊，嗱， 暴力 嚟讲，唔系讲暴力啊，我就系讲紧好似当年反高铁咁样咧，即系有一班人就俾差佬抬，另外突然之间咧，有班人就走咗过去禮賓府嗰邊示威咁樣啊！突然之間就殺當事人， 衝動極勢， 係啦， 搞咁耐你阿哥，你真係啊！唔係，我覺得成個需要係有設定不同嘅 scenarios 嘅，你唔可以咧將嗰個現場嘅運動咧係太多現場臨時嘅決定，呢個係我哋過往運動嘅錯誤嚟嘅，即係你要話俾人聽嗱，呢個係我一個和平嘅抗爭。台灣老教我哋咧就係你要不停讀啊，佢啲群眾，我哋有守則嘅。 嗯， 有啲人喺度搞事嘅时候，例如你即系俾个维园阿伯挑人，跟住咧我哋同佢对骂，跟住你群众咧就偏向向，咁啊开始就会暴力噶啦。咁我哋点样防止呢样嘢咧？我哋应该围住，即系例如阿 Anthony 突然间你弯咗咁样啊，或者系阿光头达咁突然间系即系上咗头咁样，咁就围住佢啦。喂，大哥，你要搞嘅，你自己搞场啦，你唔好做菠萝鸡靠黐啦，大哥，系咪？呢场系和平抗争嚟噶，我哋靠人多噶，我哋要靠堵路噶，唔系勇武噶，靠勇武你自己搞一场啊！你唔好嚟掂我哋嗰场啊！咁你要咁做嘅，即系我哋系有全部呢，但当然咧，佢有到成套理论架构啦，即 系 由甘地啊、Martin Luther King 嗰啲开始啊，即 系 赢过道德价值啊。 因為你再加上而家嘅實力對比，唔通我哋而家儲錢買戰艦咩？大佬買飛機咩？點搞啊？ 你要不斷咁醖釀噶嘛？你頭先舉嗰啲咁嘅例子 ，Martin Luther King 嗰啲全金底嗰啲全部都係經過。 你唔知有個演練啊 ？Martin Luther King 當年啊， 知啊， 就係倒呢個茄汁落你個頭度，係 咯， 倒糖落你個頭度，跟住咧就係咁發你張凳，即係撩你開膛。哦、即係嗰啲黑人坐入啲餐廳嗰度咧，我哋有一套戲啊嘛，叫《捍衞自由》，大家可以即係遲啲我哋 upload 上去，大家俾大家睇。 好啊，唔係不如你搞個電影， 咪就要演練咯。喂，大佬，嗱，我哋嗰啲容易發火噶嘛，即係嗰啲熱血嗰啲友又係噶嘛，係嘛，兩嘢上頭啊嘛， 咁係啊，然後走曬佢咯。 人哋要訓練你呢、這個運動裏面你要 discipline， 我哋就要令到當權使用暴力嘅人咧係完全喺敗之地，我哋立喺不敗之地，佢立於。敗之地，咁咪演練咯，就係、是、擠茄汁落你塊面。 我咁我諗到 吐口水俾你啊！ 我諗到個高登術語 倒你水、啊、 形容呢樣嘢啊，依家叫做任屌唔嬲咯。即係我哋要練到臨係咩啊？任屌唔嬲就得啦。 嗱呢一套嘢咧就好多人挑戰嘅。喂，大佬我弱死啦，我契弟啦，咁同民主黨有咩分別啦？大家最中意咁扣噶啦，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 民主黨怕坐監啊嘛， 人多嘅時候。你有群眾基礎，拉攏更加多嘅群眾去支持嘅時候，你就有成功運動嘅希望嘛。其實老實講，我哋以往做嘅多，檢討少，重建自己嘅理念係少。所以今次我哋台灣華民主宣嘅同事咧提呢一套抗爭劇，台灣嘅抗爭就係源自呢度。佢哋80年代之前咧都好似韓國咁啊，鬥掟汽油彈。韓國運動彎嘅就係有一次個學生掟個汽油彈咧，燒死咗個差佬喎，大佬。啱啱好似唔知實驗室定係邊度，我都唔記得咗啦。 518廣州事變 系啦，咁啊出事，跟住个运动全部散晒啦，因为大佬连差佬都杀死埋，大佬系嘛，咁你仲话你自己为咗唔知咩崇高理想，咩人嘅价值系最重要噶嘛？ 唔系、啊，之后仲有队乐队咧走去拍翻套 MV 讲光州事变，又几浪漫噶。 咁啊，韩国人都浪漫嘅，如果唔系点解我哋咁中意韩妹啊？ 唔系咁，但系而家苏花你搞呢啲课程啦，即系其实个反应如何咧 ？OK， 我哋第一次就系揾一啲 学生参加咧，其实有。 最近一次咪學文仔咯，玩到好開心啊！佢哋 哦，即係學文佢班人都係 四十幾人啊！哦，你上去佢哋 Facebook 睇，佢哋冇開心嘅玩得。 有冇四方相啊？你 咩叫四方相？ 咁嘅 啊，有四方相，我陪嗰啲僆仔僆妹影，係咪？嗰啲全部都做得我嘅咩㗎啦，係嘛？唔係，但佢 OK 喎，因為點解咧？我哋已經為咗佢設計一個課程裏面咧，就唔少聽書嘅，多互動，多嗰啲遊戲。即係嗰啲互動嘅遊戲，引發多啲討論，等佢哋自己講啲答案出嚟。 唔係，因為佢哋嘅參與好緊要，因為其實佢哋嗰個動員能力真係好強。 我講個道德感召強， 係咪咧？ 其他人， 唔係我覺得道德，唔係佢嗰個動員能力係強嘅，因為 係咪咧？我真係懷疑。 嗱，因為其實嗱，你蘇嗱，我記得你上次 我有懷疑啫。 你上個禮拜啦，我哋做一集特備節目啦，你又講到就係其實即係。唉，而家真係好似西風日下咁樣，而家成個民主運動要靠呢啲咁嘅學民仔去領導。 我冇咁講啊嘛， 差唔多啦，真係 你妒忌啊嘛？你當年都學生領袖嚟嘅兄弟， 唔係我反而覺得係有 power of them， 即係我尋日嗰個營個結尾嘅時候，我話共產 嗱唔係你先，起碼嗱，就算唔係你阿陳雲佢 轉咗， 阿陳雲佢就話，即係其實咧父不子，父不父子不子，即係好唔。五輪嘅，即係其實就即係呢個，即係 咁樣差啊！ 中國人 呢條友啫， 即係佢媽啲學文仔啊嘛， 係啦。 唔係我覺得， 即係唔識長幼尊卑啊！你僆仔搞乜嘢？最後阿強又簡單，你僆仔書都未讀完，出嚟搞抗爭，你識乜嘢？ 即係鬱敏話齋，黃之峰，你鳩帽嚟出齊咁樣係咪？ 係啦，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咁，我見到佢哋咧，你睇到未來。唔係，我懷疑佢嘅動員能力係咪能夠持久啫？係咪真係可以每一次都動員到咁多即係年輕人出嚟啫？因為佢嘅道德光環可能有一日會褪色噶嘛。即係我一個懷疑啫，我完全係冇質疑嘅地方。喂，你見到佢哋共產黨幾頭痕？喂，我哋喺殖民地長大裏面嘅人，夜晚黑睇完無線電視聽英國國歌嘅，我哋梗係俾人扣帽子話我哋英國嘅遺民啦，係咪英國嘅子民啦？所以你一定係反對中共產黨啦，甚至反華添啦，即係陳文嗰套咁啦，係咪？我哋核心價值嚟噶嘛？但系而家呢班僆仔，大部分系冇活喺殖民地嘅世代里边。 97年出世啊， 而跟住你咁样去挑战共产党，而佢嘅水平系不低。 系， 我睇下我哋个个即系擘大眼睇佢哋讨论嘅时候，因为我喺侧边睇咧，今次我冇参与咧，主要喂大佬好 bright 噶，啲 point 系好 sharp 噶，唔系净系黄之峰一个，佢个班人啊， 系 成班人 佢哋嘅 理念，呢啲真系叫熱血啊，大哥， 好堅定， 有激情啊！ 嗱，因為其實咁講，相對 冇利益嘅呢班， 相對於人民力量嚟講咧，佢哋所謂嘅夾實佔中咧，我覺得即係呢個學民仔呢班人，雖然佢唔係喺真普聯入邊，但係佢反而真係有種夾實嘅效用喺度。我覺得真係，佢起碼佢而家去逼令，即係其實唔係逼令啦，即係其實佢係真係要啲 學生運動咧，從來都係面照妖鏡嚟嘅。學生運動點解喺全世界咁多個地方都成為一個社會運動嘅先鋒同埋力量咧？就係、是、因為呢班人冇幾多利益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咪？呢班人系唔会即使你话个运动成功又好，失败又好，佢唔会有损好大嘅损失，但系佢都唔会即时有利益噶嘛。佢会有长远嘅目标。如果佢成功嘅话，就系、是、咧，起码我呢一代人有机会选行政长官，有提名权。 嗯， 系咪？ 点睇日本六七十年代嘅全共斗咧？佢哋都系系啊，佢哋亦都系冇 人考我啲咁嘅即系中学常识， 系抛书包。 唔系、哎、我趁呢个机会问下你嘅啫。 中学常识问答， 即系你喺度讲，你喺度讲紧，即系啲学生冇任何嘅利益嘅时候，喂，咁点解会出现？喂，六七十年代嗰班咁嘅日本学生占领咗个大学讲堂之后，然后佢哋互相仇杀，死剩几个人翻出嚟投降啫？ 为咩时间？唔系为咩事情要占领？ 日本仔弯弯地嘅。吓、啊，嗰啲武士道精神嘅其中一个体现嚟嘅，我冇研究呢个个案，不过我估咧，你不能够以日本嗰啲傻佬咧嚟即系做呢个标准嘅，你睇 AV 游轮下佢就得，系嘛？唉， 屎都食埋嘅算数啦，你 即系我系觉得佢哋即系真系有个夹实嘅效用喺度咯。 即系佢嗰次邀请泛民， 系就系签嗰份咩嘛？ 其实咧，如果我系泛民嘅主流咧，我有少少丑嘅。 梗系啦， 即系当然， 但你又点样解释呢个工党嘅取态呢？即系阿何秀兰，即系其实佢喺度，即系 条气唔顺咯， 系即系觉得你系僆仔， 即系黄老邪嗰个讲法咯，鸠毛都未出齐，我老祖宗你老几啊僆仔？我争取民主嘅时候，你阿妈都阿爸阿妈都未结婚，大佬，即系佢哋嗰啲咁嘅心态。 唔系，但系何秀兰佢个讲法嘅，佢就话即系魔鬼在细节啊嘛， 即系咩啫？ 咁但系问题个 鬼唔知阿妈女人， 但系细节 不如话鬼唔知阿妈女人好过啦，唉、哎，大佬。 即系 系，其实你 咁嘅细节即系咩嘢？ 你任何方案你一提出嚟，你一有细节，佢就一定有魔鬼噶啦，一定系会有魔鬼。 咁你咪起码大原则嘅问题，你确认咗先，就系话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平等参选、备选同埋提名嘅权利咯。 何秀兰抌紧心口啊？点解佢谂唔到啊？哎呀， 三个平等嘅权利，点解你李泽楷可以多啲啊？大哥， 有钱啲。 咪咯，咁你觉得呢个合唔合理啊？1200人嘅提名委员会合唔合理啊？哥， 资本主义社会啊嘛，基本法讲咗噶嘛， 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好契弟噶啦，有钱我先可以参选啊！哥，你仲俾佢嘅特权去攞提名，系嘛？喂，所以僆仔其实系刮佢哋班契弟阿爸照妖镜， 系 嘛？佢梗系写原则啦，我唔通。讲几多万啊？ 唔系咁，你点解释点解泛民左闪右避？譬如话个真普联讲咁耐都未 讲到可提，戆鸠，得一个 point， 一个三个方案都系戆鸠嘅方案嚟嘅。 系 从运动嘅策略，从运动嘅原则都系错晒。 嗯，点解？ 即系我老友马，我老友马我 准噶。 屌，国际标准 系咯。 屌， 合理上 OK 嘅。 太阳喺东边升起都系国际标准，但系唔代表嗰样嘢系啱啊。是不是喂，为什么有一些人是有特别的提名权啊？你怎么解释那1200人啊？那不是他现在讲的基本法嘛，那基本法为什么不修改得啊？ 有什么法啊？讲过给你听的啦，人生平等嘛。 香港繁荣稳定啊， 挑人有差关系。 基本法141呢，他就说。 喂，大哥几次释法有没有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啊大哥？ 我补充一下141他就说呢，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即是这个叫做我们自己本身我哋可以普選啦，普選啦，即係我諗差唔多係咁嘅講法啦，普選呢啲咁樣嘅即係叫做提名委員會嘅成員啦。咁其實佢哋自己本身有一個普選嘅基礎喺度嘅，由佢去代理，即係 你唔好搞咁複雜好唔好啊？又你估你係美國咩？揾選舉人制度， 即係間接選咁樣選 你代理。你一個 percent 嘅選民又好，兩個 percent 又好， 嗯， 公民聯署俾得英文名、身份證號碼、中文名加簽個名落去。你有吉士，你有钱嘅，你咪出嚟选咯。 喂，咁我咪要问一个问题啦。 哥， 点解到而家咧，你哋都冇讲过 香港仲要登記做選民嘅，其實唔需要喎。如果好似你咁樣講， 可以 cancel 嘅，我唔反對嘅。即係 registration 呢個制度，國家嘅情況有唔同嘅差異。 唔係咁， 但我覺得即係你真普聯揾啲學者，你真係揾學者咩飛？ 嗯，係 啊。整咗三個方案，咁你梗係有啲原則噶嘛？唔通學者話俾你聽，我違反基本法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唔收基本法咧？提名委员会系咪合理咧？提名委员会可唔可以变成全民咧？ 因为政府同我哋讲基本法系要爱噶嘛，你爱呢样你 咁我更加觉得戆居。咁你成个占中运动搞嗰啲友咧，就真系维稳派啦，即系俾阿云哥嗰啲讲中。你使乜攞个锤仔嚟揼去乌蝇啊？好多人都讲2017年啦，多数我哋一人一票投嘅。不过我有筛选啊，梁振英、唐英年搭曾玉成，你投边个？系咪？ 系 喂，佢今日应承你话俾你有可以出嚟涉一涉个门槛低嘅门槛俾你参选。嗯、 陈宏， 听日呃你得唔得啊？阿爷，上次我呃咗民主党啦。嗱，你同我倾掂数，慢慢有得倾。以后终极普选始终会嚟嘅，我哋以后建立沟通嘅渠道。嗱，你都唔想对抗20年嘅咁样，阿仆街，跟住你立法会选举。你要左右夾擊啊！俾人哋大佬， 咪而家 所以笨拆咗啊！大佬，所以而家喺度吹搞佔中。 譬如而家建制派，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翻翻去原本点就系话，咁你搞佔中嚟做乜虧嘢啊？如果你话俾一个竞争性嘅选举1200人，只要个门槛够低嘅话，你有普选2017年嘅话，你就话收货。嗯，大佬，佔中唔单止系一个手段，亦都系一个价值嚟嘅。香港人需要充权 ，empowerment 需要有。 嗯， 我哋要需要群众嘅参与同个运动嘅价值啊！喂，你而家咁快就攞个运动策略嗱，讲翻策略啦，咁快就已经露条底裤俾人睇，喂，真系戆居到咧！所以我而家我觉得大镬嘅地方就系点样？你而家搞占中嗰班阿哥，我唔敢话教育庭啊，即系起码例如陈建文同朱耀明，喂大佬，佢连抗争都冇搞过，认真嘅抗争佢自己冇搞过，咁你就话带香港人出嚟，跟住香港人信我。系嘛？即系陈建文真系搞笑啊嘛！佢话如果你肯俾我参选到嘅话，我哋就唔需要占中啊嘛，大哥。哦、哇！大佬连底裤都俾人睇啊！后屘收翻，佢仲后屘收翻。 嗯， 底线都俾人睇啊！共产党真系对住你包仔，真系屙你吉弟啊！真系，唔系屙你吉弟，真系欢天喜地，大佬真系。 嗯。 但系点睇而家建制派咧吹紧风咧？譬如无论曾玉成又好，甚至乎啊边个啊啊 陈文泰都有啊， 系譬如话一啲嗰、那个，总之一啲好左派啊， 建制派里边 啦，吴康文啦、啊，咁样诸如此类， 话一定要有普选啊嘛，系嘛？ 系啦，佢但系普选好，但系佢普选嘅定义就系佢个标准咧，就讲话一定要泛民入到闸，咁有泛民一齐玩就 OK 啦。 而家几条策略战线嘅，一爱港力战线，民间救民间 ，OK。第一个战线令到你中间嗰啲友咧，唉，好烦啊！屌，呢班都系为咗自己嘅利益喺度争斗，哇，咁乱嘅香港，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周庸战线，同你直冚。 嗯。 第三条战线打远攻，曾玉成嗰啲契弟，吴康明嗰啲契弟，出嚟讲就话要 曾玉成未选，陈宏毅先犀利啊！佢讲紧要确立中央嘅实质否决权啊！ 三大战线而家同你包斗， 唉， 是但一个中都定。即系， 哎呀，我 大大细， 我 就系 中咗最温和嗰个曾玉成路线嗰啲啦。 系，咪你系会中噶？因为点解咧？嗰啲人话、啊、都好啦 ，passive， 喂，屌香港，我都唔争在啦，再等下啦，咁样系咪？话点解等咗20几年噶啦？咁样，咁、咪算啦，冇咁激啦，占中。 闻到棺材香噶咯，仲要等？ 咪系咯，咪、你香港呢一次，我唔敢话系最后一战，但系你呢一次嗰个民气咧，系如箭在弦，不可不发。 OK。 嗱，我唔會搶呢啲咁嘅位，亦都冇需要搶，你都唔把春咩而家仲。但係個問題，我覺得就係你一定要即係透過任何方法去鼓勵呢個運動成功，我都唔需要騎劍， 係、啊， 係嘛？ 咩成功不必在我 啊！你真係叻嘅， 哇！你都係教徒嚟， 屌你真係中 Q 曬毒你班友， 縮黨噶，你真係 啊！再 中咩毒你縮咗你， 呢個講 下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不必在我，成功 必須有我， 即係你講助攻啫嘛。我哋系即系有啲人系即系要需要喺后喺幕后做好多嘢嘅，其实即 我哋唔喺度猜波，你有得射龙门，你 short 捻咗啊你！ 咁好啦，关于占中就讲到呢度啦。咁 转头翻嚟啦。 好啊， 仲未讲成品先， 大佬，讲美国算啦。 陈云大帝飞升太空， 三位高級戰士有熱氣更有生命，信中想替人銀紙，七一抽水有機太暴擊神氣，看遠處反骨之勝，通光求名利，最激啲你老魔，就是無人能戰，我要這網戰暫停，肅清批玉惡風旗，劈信一起出擊，魔雞一起出擊，拜拜去大吉他，單單勝萬能事，人盡讚美，天天廣播，那是我在賣蘇菲，勝軍激進人士，人盡讚美，天天廣播，那是我在打飛機，射箭機。陳雲大帝飛升太空，三位高級戰士有熱血更有生命，信中想替人銀紙，七一抽水有機派暴擊神氣，看遠處反骨之勝，通江求名利，最激啲你老魔，就是無人能戰，我要這網戰暫停，肅清批玉惡風氣，劈信一起出擊，搏計一起出擊，拜拜去大吉啦，單單勝萬能事，人盡讚美，天天廣播，那是我在賣蘇菲，勝軍激進人士，人盡讚美，天天廣播，那是我在打飛機，射箭機，單單勝萬能事，人盡讚美，天天廣播，那是我在賣蘇菲，勝軍激進人士，人盡讚美，天天廣播，那是我在打飛機，射箭機。